什么？我们没见过。

想写首浪漫的房子，嘴角的吻还未湿，我害羞掩饰，我调整了我坐姿，假装更矜持。你的紧张，你的攻势，就像个孩子。你要我喝完的可乐，我换当作戒指，轻轻套上了我小指。你问，问不能一辈子，那一秒突然爱上了你，傻傻的固执。我不要你解释，我不要你发誓，我只要你记得此刻你眼里我的影子。爱我不要解释，爱我不要发誓，这一刻当时间末日，让我们一起把爱活成最美最美的天使。 去的我 suis celle qui s'est perdue contre ta peau quand on se cachait.